但说到相亲呢，这个合适的对象还真的不好找，说到底呢就是三观不吻合吧。那也许你会问我，三观合拍的对象到哪儿去了呢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也请你告诉我，然后我们合伙开个婚介所，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哈。今天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呢？因为前几天的时候，我刚刚看了一档节目，邀请五个男嘉宾和父母，然后男嘉宾呢坐在观察室，父母在台上挑，女嘉宾要先过了男孩父母这一关才可以反选。哇，我几乎相信这个节目真的是用心良苦的，能让每个还没有结婚或者正走在相亲之路的姑娘们警醒，看着台上的父母挑媳妇儿的时候的种种的要求，对比着观察室男嘉宾的品头论足，俨然是一场大戏。漂亮的要被问会不会做家务，会做家务的还要经济独立，经济独立的还不能年纪太大，父母们的要求就是要给儿子找个妈。可是反观男嘉宾呢，好像眼睛里只能看见女孩漂不漂亮，个子高不高，身材好不好，没有人关心女孩的性格是开朗还是内向呢，平时是喜欢养花呢还是喜欢练瑜伽呢，周末喜不喜欢看展览呢，电影喜不喜欢看文艺片呢。一个个上台的女孩就像是一件件的物品，被数十双的眼睛挑剔着批评着，却没有半点的灵魂。这个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，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事先拿好剧本的一场演出，演员们各司其职，演进相亲故事里的众生百态，否则若这便是赤裸裸的真相，这个世界该有多令人绝望啊。 找个人来爱我，我害怕孤独，这样枯坐的睡去，我感到很冷，感觉很累。找个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

你就能接出下一句，我喜欢读的书，你总是能有更好的见解，我爱吃的东西，你知道哪家店最好吃。好的爱情永远不是互相迁就，而是在卿卿我我之余能够找到彼此的共通之处。我们不用刻意为对方改变什么，因为你想的就是我要的。我们保留着各自的本性，你依然可以单纯善良，我还是这样宽容温和，又在彼此的身上找到新的世界，新的成长，对共通的生活充满期待。光是想象一下这样琴瑟和谐的爱情，就足以让人向往了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是我。

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，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说到相亲，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，你是今年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？你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相亲了呢？二十四五岁，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，再小几岁我们可以率性而为的谈恋爱，肆无忌惮的挑剔，如果再长几岁的话呢，我们就会一心一意的相亲，死心塌地的过日子。可是偏偏我们就处在这个尴尬的年纪，不甘心接受家长同事的安排，但又遇不到那个合适的人。可能在前几年也谈过一场或者几场的恋爱，经历过初恋的刻骨铭心，经历过校园爱情的青春洋溢，也经历过异地恋的漫长相思，可是最后却都是无疾而终，在混沌当中就给过到今天了。我们变得理智，不敢再轻易说爱。当遇到一个人，我们会先考虑一大堆的外在的条件，比如他的工作、家庭状况、所在城市等等等等。当一个一个罗列条件做出比较的时候，缘分也已经飘然而去了。那么，继续的等待，继续的抱怨身边没有合适的人出现， 答应我，别 果转向相亲，又有些许的不甘心，总觉得自己需要的爱情不是这样的，太理智，又渴望感情。就好像是吃过珍馐美味以后，给你一堆青菜萝卜，并且告诉你说，吃吧，这些都是原生态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转基因，对身体极其有益。我们在感激的同时，又觉得索然无味。人呐，总是这样矛盾的。一个朋友相亲五六次，依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他跟我说，那些女孩都不适合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有的太矮，有的太丑，有的工作不好，还有的没有女人味儿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心仪的女孩，人漂亮，职业也好，但结果是对方对她不满意了。也有的女性朋友说的大同小异，无非就是物质条件得不到满足，比如不是本地户口，没有房子，没有高薪的工作等等。偶尔有自己愿意的，对方无非又转入男挑女的怪圈，兜兜转转，最终难以成功。 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。捧着他的名字，他的喜怒哀乐，往前走多久了？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，他变成了眼泪。左手凝固成为寂寞，往回看有什么？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。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，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。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背着她的梦，一步步向前走。她给的永远不重。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

说到相亲，我一直都觉得相亲是对等的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相亲而不是恋爱，除了生活人际圈子变小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素食文化的传播，不想付出太多精力就能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，那么相亲无非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相亲的同时呢，也是一场实力的比拼，男人拼的是金钱、学历和地位，而女人拼的是容貌、身材、职业。被挫败的男人抱怨女人太现实，而被冷落的女人嘲讽男人太肤浅。你的相亲路也是这样吗？

实关于相亲类的栏目我也看过听过一些，有一些节目里的女嘉宾呢，个个是伶牙俐齿花枝招展，男嘉宾个个是巧舌如簧风度翩翩，但是真正能牵手的却并不多。女嘉宾大多倾向于海归高学历高收入，而男嘉宾呢又倾向于职业体面举止优雅贤良德淑，那么刚刚好都符合的就少之又少喽。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光是凭着一面之缘能谈什么感情啊，是吧？所谓的相亲不过就是一场双向选择的婚姻交易，能看到的除了外貌还有什么呢？能了解的除了经济状况还有别的吗？难道通过几句对话就能了解到女人是否贤惠，男人是否花心吗？所以啊，既然走向相亲，就别抱怨对方的挑剔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 我还记得信心字条写的想起了说再见时赌气的对白，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，后来爱情怎么成了失控的占有欲，人越逃避就越容易某天不期而遇，时间像魔法师却变不会是赌幸福的默契，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，虽然时光不停摆世界变太快我却从未离开，我曾爱过的女孩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，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回不来，关起来对孤单很依赖，等时间淡忘伤口再练习爱，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，虽然时光不停把世界变太快我却从未离开，我曾爱的女孩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，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回不来，我曾爱过的女孩幸福的人才是可爱，管你牵谁的手能给你疼爱我才舍得释怀，我曾爱过的女孩如果遇见在下个未来我一定会懂得爱，因为已经不是那时的小孩， 我看到听友有人在问我，小莫你相过亲吗？其实我也相过，呵呵，也挑剔过，其实并不是刻意的挑，而是当你不了解一个人 而只能通过外在条件做出评价的话，那么你就不得不挑了。很多在恋爱的时候呢，都没有关注过甚至可以接受的毛病，都会被放大，甚至是因此拒绝。比如男人是否吸烟，我原来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问题，但是相亲的话，有意无意我会否定一切的吸烟的男士。又比如说一个女伴对我，她对我说她要找的伴侣不可以戴眼镜，还有的甚至是约会只要对方迟到就会扣上不守时的帽子，而得出不靠谱的结论，最后拒绝了。这就好像是你去商场买衣服，不管导购员如何介绍，太肥太瘦，颜色不合适，款式太流行，或者款式太古板等等等等，总之我们有一大堆的理由去拒绝。而如果是自己一眼就看上的衣服，那么哪怕明明尺寸小，也会说正好激励自己减肥，难道不是吗？ 너귀다이젠你的第一眼，너귀다第一季爱的早年， 是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，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，耳朵红到了指尖，还要假装看不见，应该没人听得我的呼吸声， 世界的假戏耍真的那么认真，何必责怪男生，难道他以后我有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说到相亲了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话题很沉重，其实关于相亲有很多的段子来跟大家聊聊。就是有位听友给我留言说，他说有位小伙子哈特吝啬，相亲了很多姑娘都没成，父母太着急了，这一天又委托媒人领着他去为姑娘家相亲。相亲之后呢，小伙子没有表态，媒人问，哎，怎么样啊，相中没有啊？小伙子说，就是嘴太大了，嘴唇太厚。媒人就说，哟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小伙子回应了一句，当然了，化起妆来多浪费口红啊。确实这样，这小伙子不得不说考虑的实在是太全面了。还有就是另外的，我二弟今年30岁了，女朋友谈了好几个，不是人家不中意他，就是他看不上人家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妈也很着急，弟弟却总是说缘分没到，缘分没到啊。昨天二弟又去相亲了，晚上到家，全家人争先恐后地问他感觉如何呀。二弟笑了笑说，你们都猜不到，我和那女孩还真有缘分。哎呦，听了这话我妈可高兴了，立马就问他，太好了，快说说怎么有缘分。然后我二弟说，那女孩居然是我8年前第一次相亲的女孩。来看看简单呼吸这位听友，他说，我喜欢旅游，老公喜欢在家里窝着，我喜欢三鲜锅，而老公是无辣不欢的，我喜欢摄影，老公只会评价好不好看，我喜欢回味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或者是片段，老公只记得这个电影搞笑，却不记得为什么搞笑。可是这又怎样呢？我们相恋13年了，旅游他硬着头皮跟我走，口味可以点鸳鸯锅，他不会摄影却可以不厌其烦地对我一通咔嚓咔嚓。看电影的时候一边不屑的一边给我递纸巾，最后一起加入到感慨的行列。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这就是爱情变成的生活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。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 有世界，去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哦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大路，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蓝色变成红色衣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下雨，我就是要你，要你待在我身边，保护你直到永远。嗯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 几位听友的留言，我想说的是，好的爱情永远不是互相迁就，而是在卿卿我我之余能够找到彼此的共通之处吧。我们不用刻意为对方去改变什么，因为你想的就是我要的，我们保留着各自的本性，你依然可以单纯善良，我还是这样宽容和温和，又在彼此的身上找到新的世界，新的成长，对共同的生活充满期待。这段话也足以印证琴瑟相合的真谛了。平凡生活当中，你和你的另一半是琴瑟相合的眷侣吗？如果是，恭喜你喽。 思念在空气中凝固，摇起风吹向你，带着我的祝福。寂寞我不在乎，你快乐我就满足，想你是我的幸福。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，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，真心义无反顾，爱不自觉的投入，层层的相思刻骨。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，你知道我的时间有白天有黑夜，思念无尽的蔓延，决堤的沦陷，疯狂的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，你知道泪水哽咽，盼不到你出现，爱依然无悔无怨，沸腾到顶点，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。在思念在空气中凝固，

爱，无人问津呀，真无奈。对面的男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寂寞女孩情窦初开，需要你给我一点爱。说可爱的你还不来爱，我擦个口红，我的皮肤很白。男生强比男生拽，大头不抢心，我的嘴有多快？阻碍阻碍，怎么那么帅？走开走开，我没阻碍，想框住我，我的男生帅，难道想被个小女生踹？对不起，我的脑袋你转的有一点点快，是否反应不过来，让你喘不过气来？吸大口气，昏倒了，我帮不了你。Love me or hate me， 这是真实的自己。如果你爱我，可以当你对面的女孩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里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 一起唱， 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里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来聊聊我的朋友刘小姐。刘小姐其实严格算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姐，今年32了，相亲无数，屡屡不成。按说这个刘小姐呢，无论身高长相还是学历工作，都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算得上是优秀的，从小就是我妈嘴里别人家的小孩，试图以榜样的力量来教育我不断的奋斗。但是这几年刘小姐的婚姻大事也是让七大姑八大姨操碎了心。前几天刘小姐跟一个相亲对象呢相处了3个月之后觉得不合适，以三观不合为理由断然结束了。正赶上年关将近，七大姑八大姨瞬间就给炸了毛，还挑？咱们这小地方就没见过你这么挑剔的姑娘，都32了，眼瞧着这就33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三观不合，哪儿不合啊？哪儿不合了？刘小姐对我说，三观不合怎么生活在一起呢？于是乎广大吃瓜群众更加是气愤了，三观是个什么鬼？能吃吗？能用吗？我不知道家里亲戚这代人是怎么理解三观这个东西的。其实在我看来，三观可不仅仅是都认为领导交代下来的事情一定要完成，或者豆浆要喝甜的，豆花要吃辣的，粽子必须蘸糖这么简单。那最起码也得是，我喜欢买衣服，那你也得喜欢赚钱给我买衣服。我喜欢玩这个花香伞，你爱浮潜，咱俩就去普吉岛都可以尽兴而归。我觉得我做了饭，你就应该刷刷碗，而你觉得既然看见我在擦桌子，你也不妨扫扫地。我爱看美剧、韩剧、英剧，你至少也得知道宋仲基，对吧？这样构成在一起的三观，然后齐头并进，才有可能会其乐融融吧。可是这个刘小姐她说，她的这个相亲对象可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在那个男人眼里，他可以挣钱，但你不能乱花，买件衣服超过500简直就是在犯罪，周末为什么要出去玩，自驾游什么的你就别想了，就连出门吃个饭看个电影都不情愿，最喜欢的是就宅在家里点个外卖打上一通宵的网游，就算好不容易有兴趣在家看个电影，选的片子还都是国产巨制魔幻武侠特效大片，哇，真的听起来就让人一言难尽了。还没等这个刘小姐说完，我就已经忍不住跳起来，这还能嫁吗？让她哪来的回哪去。说完之后感觉空气安静了一秒，我和刘小姐对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在我身边像刘小姐这样的姑娘还有很多，相亲的时候遇到的故事我也听了不少，但我知道 相亲这件事儿，他们也还得继续走下去。在长辈眼里，门当户对才是铁律，什么爱情三观都是可以培养可以磨合的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可我一直都记得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的沉默和笑容，一个全心全意为了爱情，一个想要更好的生活，在彼此眼里都是别扭的疯子，固执地用自己的方法爱着对方。我只想要一颗苹果，你却拼了命摘下满天星星送给我，即使再爱也是负担。我的朋友刘小姐，她的相亲还在进行，她抗议多次无效，周末的行程又被安排得满满。她曾经自嘲过，这么个相亲法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咱们这小地方的适龄男青年都让我见个遍了。你说找个合适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这么困难呢？我笑了，我说去呗，这种经历也挺难得，毕竟相亲是最容易遇见奇葩的方式了呀。我有酒，就差你的故事喽。 曾爱过。

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节目当中啊，是跟大家聊了相亲的这个话题，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想告诉大家的就是，无论那个人来还是没有来，你都不要急，你都要耐心的去等，你都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，你要始终相信，不管多晚，那个人他都会来，而在他跟你打招呼之前，你要做的就是完美的做自己。好啦，我是小莫，感谢各位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船， 看更多， 当我们变成星星的湖泊。 的那一个。塞纳河看日落，夜空下数星座，对我意义深刻。 奇迹。